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30集，捉妖人。龙九炼乃江湖一大奇人，十分神秘，据说掌管阴阳两界入口，半人半魔，武功奇高，但是从来不过问江湖事。他与阴侯和天尊关系密切，但是从来不出夜叉宫，甚少有人见过他，而夜叉宫的具体位置就更没人知道了，是个比魔宫还神秘的地方。龙淼淼从小就跟展昭认识，展昭一看到她就一个头两个大，因为这姑娘不是一般的麻烦。这时小四子突然伸手指着龙淼淼的眼睛， 爹爹，她两只眼睛颜色不一样，和九九一样哦，一只眼睛棕色，一只眼睛九九是灰色，她是红色的。 众人都望过去，忍不住皱眉。龙淼淼一只眼睛眼珠子是红色的，挺好看一个姑娘，看着却是有几分诡异。论长相是不差的，皮肤白净，五官清秀，但是嘴角抿着，眼睛眯着，似笑非笑，古古怪怪。 这叫阴阳眼呀。 龙淼淼到了小四子跟前，给他看眼睛，指着棕色那只， 看阳间， 又指着红色那只， 看阴间。 真的能看见？ 能啊。 的确有传说，夜叉王族龙氏的人都长有阴阳眼，不过之前我师父提起来就撇嘴，说龙九炼是龙神棍什么的。 离那丫头远一点，有他的地方就有麻烦。 你刚才追天母了？ 对啊，我看见了，真的有三排牙。 真的？ 真的，真有三排牙，咬了个老头一口，我追了一路，还是叫他跑了。 展昭将那块令牌交给龙淼淼。 你的？ 不是啊，我才不用这东西，我还捡了把桃木剑呢。 说着，龙淼淼将手里的桃木剑给展昭看，两样东西材质接近，看来是同一个人的。 难道是别的捉妖人？ 展昭正走神，就看到眼前一张脸，他往后退了一步，龙淼淼正眯着眼睛盯着他的脸看呢。 干嘛？ 你是不是有相好的了？男的女的？ 展昭嘴角直抽，众人都望天，顺便有些八卦的侧耳听。 你胡说什么你？你跑出来你爹知道吗你？ 别转移话题，说你是不是有心上人了？不然为什么一脸春心动的样子？ 春你个头！我这叫春风满面。 说完，展昭对一旁白玉堂招手：“ 别理这丫头，走了。大晚上的不睡觉，瞎折腾。” 白玉堂嘴角微微动了动，也没说话，和展昭一起往前走了。欧阳少征见扑了个空，只好带着士兵一起回去。龙淼淼抱着胳膊跟在最后边，看着展昭和白玉堂并排往前走的背影，摸下巴。 春风满面，有趣哦。 龙淼淼进了赵普军营之后，就开始挨个骚扰众人。这姑娘别看也十八九了，但好像是从小宠大的，什么都不懂似的，不怕赵普是大将军，不怕包大人黑脸，敢去揪一揪庞太师的胡须，敢去拽欧阳少征的头发，真不知该说他不食人间烟火，还该说他是混世魔王转世。展昭有些后悔，早知刚才他就不去林子里了，把这魔星招来，以后可有的烦了。不过那么多人里边有两个人龙淼淼是不敢招惹，一个是白玉堂，另一个就是在马车里睡得正香的天尊。 展昭预料到龙苗苗肯定到处惹是生非，却没想到他竟然忌惮白玉堂，这倒是让展昭很意外。 这世上还有这丫头不敢惹的人？ 而当龙苗苗听说天尊也在这里，且就在马车里睡觉的时候，竟然让展昭产生了一种错觉，龙苗苗突然收敛了不少。不过貌似最倒霉的是小四子，龙淼淼拿小四子当小熊似的搂着不放，搓来搓去，看得展昭都忍不住调侃他： 哎，别在这儿待着了，赶紧找个人嫁了做娘亲去吧， 顾着你自己了。 说完龙淼淼又要去抓小四子，小四子赶忙钻进了天尊的马车里，龙淼淼也不敢追了，说了声明早见就跑去睡觉了。 你们以前认识啊？ 从来没见过，不过夜叉王的事情我听师父提起过。 他怎么那么怕天尊啊？ 一般人都怕我师父。 白玉堂说着掀开车帘上车，就看到小四子正将天尊的胳膊垫在脑袋下边，选择一个舒服的角度盖被。 一般人都怕他？ 小四子不是一般人吧？ 此时夜已深了，雪又下了起来，众人不再多说，趁着天亮前都休息一会儿，明早还要赶路。寺外又安静了下来，到了大概后半夜的时候，展昭就听到一阵古怪的声音传来，他睁开眼睛想看看是不是小四子在打什么奇怪的呼噜，可是此时小四子睡得很乖，搂着天尊的胳膊很安静。天尊也睡着，展昭看了看身边的白玉堂，他这会儿半靠半躺闭着双眼，但是应该没有睡熟。展昭侧耳听了听，很明显有一阵嗡嗡嗡的声音夹杂在夜风里。晚上风并不算大，而那嗡嗡声类似于熏吹出来的曲子，还有个调调很清楚。展昭左右看了看，天尊和白玉堂都没醒。 天尊难道是睡熟了？可没理由我能听到，白玉堂听不到啊。 展昭掀开窗帘往外看，那声音更加清晰明显了，然而军营外守候的士兵们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展昭注意到那些士兵都十分警醒，完全没打瞌睡。 难道其他人都没听到？没理由啊。 猫儿， 展昭回头，白玉堂果然醒了。 你干嘛？ 你听到没？ 两人几乎同时说话，展昭微微皱眉，白玉堂则是不解。 听什么？ 嗡嗡的声音。 你确定听到了？ 我 和老鬼一样，果然是祖孙俩。 展昭话没说完，就听天尊突然开口。展昭和白玉堂回头，只见天尊醒着呢，一手托着侧脸，无奈地看着抱着自己另一条胳膊睡得好熟的小四子。这娃睡觉的状态真是睡得有今生没来世的感觉。 天尊，你也听到了？是什么声音啊？ 我听不到，这个不是功夫好或者内功高就能听到的。 天尊一动，小四子搂着他胳膊的手滑了下来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羊毛的垫子太滑溜了，小四子嗖一声滑下去，脑袋撞到了地板，虽然有羊毛垫子垫着，但还是很响的咚一声。展昭和白玉堂几乎是同一个反应上去查看，结果又咚一声，两人脑门撞到了一起。 啊，好痛啊！啊！ 展昭边伸手揉脑门边瞪白玉堂，白玉堂无奈地看展昭也捂着脑门。 我也痛，你什么脑门啊那么硬？ 我脑门从小就硬啊。 展昭赶紧伸手去掰白玉堂的手，看他额头被自己撞青梅， 万幸只稍微红了些。这时小四子也终于被吵醒了，揉着脑门。 嗯， 展昭和白玉堂下意识地看天尊，就见天尊闭着眼睛装睡呢，显然是逃避把小四子吵醒的责任。小四子左右看了看，觉得后脑勺怎么痛的呢，揉了揉，狐疑地看了看正一起看着他的展昭和白玉堂。回头小四子看到天尊了，赶紧对展昭和白玉堂嘘了一声， 不要吵醒尊尊。 白玉堂和展昭嘴角抽了抽，小四子真好骗。小四子继续躺倒，闭上眼睛。展昭和白玉堂松了口气，刚坐回去就见小四子突然爬过来，拿了个枕头蒙住头。 吵死了，什么声音啊？ 你也能听到？ 汪汪汪的吗？ 小四子话说完，天尊突然睁开了眼睛，看着他的眼神有一些怪异。 你也能听到？ 嗯，怎么醒了？ 这究竟是什么声音啊？ 这是无声笛的声音，双眼失明的人才能听到。 展昭睁大了眼睛看他，一双大眼好像在努力证明，眼神可好了。 目力正常的人里只有极少极少的一部分能听到。 你能听到不出奇，老鬼能听到，可为什么？ 说着天尊双眼转向小四子，似乎是从头到脚打量。 你不是公孙亲生的吧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展昭，你看，这里有只金色的小虫子。 哎，这里怎么有金翘子？先跟上去看看。小四子，报警王。 喵喵！ 小四子，你也来了！ 大猫， 你来干什么？ 当然是提醒你一句，龙图案卷集开始播了，不要忘记订阅分享。